间飞过的蝴蝶，也许是谁在想念着我。那句我爱你虽然能开口，我想现在就说。生命太多遗憾，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会紧握。说到爱的你需要我陪着你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Love, love, love. We'll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We'll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Sing it out of love.Love, love, we'll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we'll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sing it out of love, love, love, we'll sing it. 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我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哦哦，猜最好最坏都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我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回。 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放不像是我活该，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我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怕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我 是否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狠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时光如水，走过才知深浅，流年如歌，唱过方凭心音。经典九六九，为你打磨时光之美。 留学你我他，请找优美家。优美家，黄山第一家集留学、游学、移民为一体的专业机构，汇聚业内精英，为您提供诚信优质的服务。无论您想增长阅历还是提高学历，优美家来帮您实现。近期联系优美家申请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爱尔兰、新西兰，均可获得1000元签约优惠券。联系电话：18813022821，18813022821，微信同号。

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腰身剪碎，这诱惑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翅膀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 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等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流言，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流言，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 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但是假如有危险你就怕就走开，假如还有别的更好机会那走开也不是问题，就抓第一个机会，但是假如每一次都胆量太小，那就永远是穷人了。做生意的人一定要一种的胆量，但是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量对人。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有的人是为钱工作，有为理想而工作，还有的是为兴趣工作。一般大部分工作有分三类哦。最好的工作是你的兴趣、你的理想跟钱能够结合在一起。中国古老一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执着。第二个呢，我觉得面对挫折一定要记住，你没有失败你就不可能有成功，你没有连续性的失败或重大的打击，这个成功绝对不是一个坚实的成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一定要乐观，天底下呢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是总有更好的办法。打败你的不是别人，都是谁？都是你自己啊。第一个说放弃的就是你啊。 中检商业协会主席于林雄： 现在无数企业已经发生什么事情，无数企业都有个毛病，除了过去创业的老员工留在公司之外，现在招一批死一批，招一批死一批。你说这种企业还有未来吗？你还不改变，还不蜕变，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认为年轻人错了？年轻人没有错啊，时代在进步啊，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逻辑，你不适应时代就被时代淘汰啊，你不去改变谁改变？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前八个月制造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3.5%。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我国制造业运行向好，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大摩出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管理的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双方将在华组建合资公司，提供高端专车出行服务。该合资公司总部将设在杭州，双方持股比例为50:50。计划在中国的部分城市提供高端专车出行服务，使用高端车型包括但不限于梅赛德斯、奔驰品牌。投资银行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由于 iPhone 平均销售价格大幅上涨，苹果公司第三季度利润也将显著提高。萨克纳吉预计第四财季苹果 iPhone 的平均销售价格将达到$800，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9%。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 烧过青草河。 我是 Hebe 田馥甄，晚。